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放春秋又往三千情，手边都长绿。 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趁一家人心眼睛浮夸，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，假面下不朽是真话，苦海无涯浪迹浮华。我是谁？寻找一个回答。路茫茫，欲往前层放下。第四方，无天一圆花，抹在脚下，练起心墙。远记忆幻想，却笑作荒唐。黑白间闯荡，生死赌场，纸醉金迷疯狂，终将散场。谁又是真放浪，无心却战。